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受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哎呀，就嚟会打风，唔知听日有冇得翻工？我系小张张， 今个风来势汹汹，快啲掘定个窿。我系小依依， 掘定个树窿。8月31号啦，终于 系、哦、 到咗暑假尾巴最后嘅一节啦。咁如果听日打风打得成，条尾巴又可以延长3日。 延长的暑假尾巴， 对呀、啊， 大家继续瞓觉， 系 喺屋企听下风骚，重温一下， 做定防风措施， 冇错， 跌一跌，落又有。哇早早应该离开，有几日再相拥，前面是推开，双手都无用，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寒，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至归后方，抵挡计划全因无用，然后是长空枷锁，不死的心痛，沉迷怀念放开，不甘你怎么今天又再内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沉重，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寒，仿佛世上一消失所踪，你只怪后方，抵挡计划全因无用，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 在这个星期四的早上，大家都记得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悬挂，下周会不会挂3号？听日会不会8号？会不会风骚听日？同大家见面呢，咁就要珍惜今天。 唔得啊，我一定要出现啊。 你照返囉，唔好理佢嘛，係都要返，我係都要返。 我都试过嗰时候。唔理 你，梗係返啦。 我都要返學。 係。 我都要返學。 係。 仲有另外呢，就係有开开学嘅朋友嘅话，真係要留意啦。 真係要小心啊。係 呀。係呀，天明。 今日节目非常之丰富啦，除咗我哋今日有呢个风骚嘉玲被急12点后出现，跟住就爱好系列。今日咧呢一个咧吓，唔知大家有啲咩故事去讲啦，就叫做一首令你感触的歌。 王菲嘅呢一首《归后风》。 茫茫然这冷冷的风，终于收作停顿。夜梦下没有停，只得我心痛。 星期四今日天气报嘅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同埋干燥，而家暂时都系 OK 嘅。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大家知啦，天气转坏啊，风势会颇大，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巨浪花。下个礼拜仍然有雨嘅，好啦，开始。 无论如何，我哋都会陪住大家。 冇错，我哋一定翻嚟。 改 系， 就算听日暴风球，我自己十点钟开始都喺屋企嗰度讲嘢。 好。我陪你， 我打俾你， 我用电话做， 你唔打你死， 大家一定要继续听。 系，其实打翻嚟得唔得咧？ 打翻唔打？ 人哋特别报告啊， 系 三个台乱播。 不过其实我哋啲同事咧都系严阵以待嘅。有我见到就今朝早咧，我哋三位啲同事已经喺度准备紧嘅话，如果真系会挂呢个更较高嘅风球，有好多嘢嘅话，你已经要做紧好多准备功夫啦。向你哋致敬， 冇错， 因为而家已经开始谂紧系点。 系啦，一到呢天气咧，大家咧一定会见到好多交叉、交叉、交叉，因为嗰啲商场咧就开始就黏啦吓，一个一个嗰啲绑住嗰啲玻璃。 嗯，咁你行过嘅时候，你会点闹我？ 交叉我。 我都谂过 你会唔会啊？ 我梗系唔会啦！ 你知你癫噶啦， 谂埋一边，佢呢个谂癫癫地谂埋一边。 我今朝食咗药，冇事。 我知道，我睇住你食， 冇错。 我都再帮你加咗粒。 你几时开始啊？ 惊你唔够力， 加得唔够，加得维他命 C。你 惊？你攰咩？你攰咩？你攰。喂，嗱，该食嘢啊，食药好，食咩都好啦。其实有阵时咧，我今日睇咗个叫做讨论。区所讲嘅文章我谂啊，叮一声咧，其实呢个发生喺任何人身上，同埋咧，可能都系咧，我自己都做过嘅。你会唔会噶？譬如买一样食物咧，又行到个铺头琳琅满目咧，你又买一样变咗买十样噶。即系嗱，呢一个女仔咧，佢就咁有日分享啦，日本一个女仔同朋友面包店，佢话咦，佢好犀利啊！点解佢觉得犀利咧？原来佢个朋友咧。想譬如舉例啊，想買菠蘿包咁啦，買完就走噶啦。但係嗰、那個呢、這個寫文章嗰啲嘛，但係咁多嘢，你點會淨係買一個㗎？即係梗係買，不如買埋呢個啊。跟住自己會俾藉口自己啦，俾藉口自己。 放包、 其實我聽日都係食呢個啊，啊呢、這個擺得，不如買埋呢個啦。咁最後咧就會買好多嘢放屋企，越食咧就越即係個體型咧就會越嚟會吹漲咁樣啦嚇。你會唔會㗎？即係唔忍得手㗎？ 我梗係唔會啦，我唔會。 你唔會㗎？ 你會㗎？ 睇買咩啊？睇買乜嘢？ 如果真係忍唔到，我會成間鋪買起佢咯。 得，OK。I buy your song， 我好任性。 举例，你买喺边间铺啊？ 唔记得啦， 烧嗰间 执咗系嘛？ 烧嗰间衣纸铺。 诶，我呢啲好任性，有钱真系麻烦。 嗯， 唔好意思啊。 买嘢啊，买嘢都会嘅。 我真系唔会。 系 啊， 我而家好啲啊。我以前有，因为其实最惨系乜嘢？因为个问题系选择困难症，而唔系话啊呢样又好似好好，嗰样又好似好好，而系嘅就系就算系同一样，有时都会买好多个唔同嘅款。或者係顏色咯，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因為選擇困難症而會令到我就會買多咗好多嘢嘅。但係我永遠都係覺得咧好邪嘅。你第一下覺得你要買嘅，如果你喺嗰個時候收手嘅話咧，你就唔會後悔。但係如果你再諗多一下，跟住你就話啊，不如咁啦，呢個袋嘅話咧，我買埋白色啦。譬如我想買黑色咁先算啦。其實黑色就已經係最好噶啦。當我再諗多一下嘅就話，不如係咁嘅話，我買埋白色啦。我買個毛衫，我每我翻到屋企我掛住佢，我好辛苦嘅話咧，通常咧就係咁樣咧，我就會出錯噶啦。到我翻到去嘅時候咧，我睇其實白色都唔係好靚嘅啫。你有冇咁嘅情況？ 其實 我真係少。 係啊，男仔可能會好啲嘅，男仔買嘢會比較以目標為 目標為本 嘅。 即系十蚊啊，十蚊走。 佢买嗰样嘢就买嗰样嘢就走，好唔好少啊？好似女仔咁样，攞住个篮啊，呢度又扫下，嗰度又扫下。我都有试过系咁嘅，以前，譬如可能我想去买件衫，到最后尾嗰时候买唇膏。 啊！我真系好少。 买咗对鞋，冇买衫。 呢个咧有时 仲有两对袜，不过唔着嘅。 都唔知自己。 系啊，咪觉得靓咯，对物 鬼上身。 但系买嘅时候，你个心态唔系咁谂嘅，即系你脑里边咧有啲声音，开 心咯， 几靓啊，咪买咯，咁样又平啦，咁样 啊，系啊， 我唔会破产啊嘛，嗰啲嘢 咁啊系，系啊系啊，即系唔影响，唔系大数目， 深啲咁样咧， 即系 满 足到个心人。 冇 错， 我唔想 净 系买一样嘢啊，系啊，我想买几样嘢啊，好似圣诞节咁样啊，喺度拆，好靓啊，对嘛，咁样， 氹下自己啦， 咁样，哎呀，个唇膏个紫色好靓，不过都唔残。 诶，嗱，咁你会唔会买嚟送俾人啊？即系如果真系多咗，呢个都唔系好啱自己，就送俾阿珍啦。 我下一下我就会谂噶啦，就话，嗯，其实呢个紫色唇膏嘅话，我搽都唔靓，不如我送俾卡文啦。 唔怪咧，卡文搽到个嘴咁核突啦， 中毒咁。 系啦，原来你。卡文唔好意思， 我最近咧网上我都买咗几件 T 恤，有时买开咧你系会剔网上尤其是容易啲啦。买咗一件咧，我觉得嗯，我成日着得咁素啦，又黑又白咁，不如买一件鲜色啲嘅啦咁样。买翻嚟咧好唔中意，跟住我点咧？我静鸡鸡接埋摆我老婆个柜桶啊。跟住咧佢问点解我有件咁嘅衫嘅？我哦你买咗唔记得咩？你噶咁样系咪一个好嘅方法？ 你哋啲闺房落好浪漫啊。 No comment。 所以闺房落好浪漫， 一只龟嘅龟，你都系熟埋 咩？ 关咩事啫？ 我中意啊！好，一号街俾上到二百，听紧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嗱，今日真系讲下夫妻关系啦，喺十一点后，唔系对唔十二点后，就有呢一个家庭秘笈。婚姻生活追求细水长流之余，有时都要花啲心思，先去力久上身，行得更远。咁应该点做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家庭秘笈》， 请嚟辅导心理学家唐家豪博士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嘅夫妻相处之道。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保姆车与巴士相撞意外，初步知道33人受伤，其中3人较严重，其余大部分轻伤。在北大屿山医院，一名学童伤者要由担架床送上救护车，现场消息指他转往玛加烈医院治理。现场是长东路近深水角变电站，事发在早上近8点，警方说一架保姆车和一架愉景湾巴士相撞，保姆车司机一度被困，他和另外两名男童伤势较为严重，车上其余18人大部分轻伤，巴士上就有12人受伤，主要是轻伤。意外现场所见，多名学童坐在地上接受治疗，有学童头部受伤，有救护员包扎，受伤的巴士司机面部有血迹，要戴上颈箍。意外之后，保姆车和巴士分别铲上路旁的草地，保姆车车头和车顶损毁，巴士车头挡风玻璃部分飞脱。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超强台风苏拉逐渐逼近香港，已经要求各单位作好全面部署同埋准备，应对苏拉可能带来的威胁。参与的部门有20多个，他已经委派政务司司长负责统筹，保安局局长作协调。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已经提醒各单位必须提高危机意识，做好部署，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超强台风苏拉的路径和强度仍然存有变数，政府会持续监测最新发展和调整部署，并将会举行记者会讲述跨部门的准备工作。他呼吁市民密切留意政府有关台风的资讯发布，配合政府各部门工作，做好防风措施。澳门气象局预料日间维持一号风球，听日下午至晚间发出三号风球和黄色风暴潮警告，机会中等至较高。后日凌晨至朝早改发八号风球，机会中等。澳门气象局又说，未来几日正值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影响，按现时预测路径，后日日间低洼地区会有水浸，若果超强台风苏拉路径更接近珠江口，水浸情况将会非常显著，不排除发出更高级别风暴潮警告。海关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侦破一宗大型海路贩运可卡因案件，检获大约302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2亿3000万元。海关人员其后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男子。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十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随着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该区风势有所增强，本港高地持续吹强风。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3点至5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明日至后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天气将会转坏，有狂风大骤雨，风势进一步增强。苏拉亦都会为沿岸低洼地区带来风暴潮，天文台会视乎苏拉的强度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变化，在听日考虑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报。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和干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 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巨浪同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69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32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3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8升4蚊，盈富基金19.13升1.3，美团131.8跌2.4。阿里巴巴91.15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66蚊升5毫2，中国平安47.95升9毫，中芯国际19.96升7毫4，比亚迪股份249.6升4.8，快手66蚊升1.05，中国移动66.75升6.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6，日元145.86，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3，人民幣7.287，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93，澳元對美元0.64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2,517点，升183点。港金报18,200蚊，系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59美元，卖出1,946.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講翻長東路啦，咁而家長東路來回方向啦，近住深水角變電站對出嘅交通意外咧，仍然係未處理好啦，所以來回方向咧都係全線封閉嘅。咁但係較早前咧，北大嶼山公路去東涌方向啦，近住變電站對出封咗慢線嘅，咁而家已經解封，咁所以北大嶼山公路去翻東涌同機場方向交通就回復正常啊。北大屿山公路去东涌同机场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但是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深水角变电站仍然是全线封闭，来回方向就比较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的。咁讲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兴芳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啊，同埋荃湾方向交通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对出。在九龙啦，亚街路街去返大角咀方向近住富宁街一段呢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啦，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将军澳的坑口道来回方向近住将军澳医院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咁特别是去明德村方向啦，车龙排到去水边村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行车缓慢的。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受台风影响，今日至到9月4号部分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的列车服务都是有调动和取消的。乘客可以去到香港西九龙站使用高铁网页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是致电客户热线了解详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谭建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在网络安全隐患的世代，一名网络安全公司老板秦淮同埋少年黑客周游联合打击网络犯罪的故事，以喜剧的形式向观众呈现网络信息的安全问题。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一年两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请嚟嘉宾叶世雄先生，同我哋回顾广播剧嘅辉煌历史。 70年代喺香港好多工厂出现，有个流传啊，如果嗰间嘅厂咧唔俾人听收音机咧，系请唔到工人嘅。证明咧当时咧佢哋系好追一啲节目。呢节目就是广播剧。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00至2:00，收音机回忆录。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杜文蔚 咁以前咧就系、好多时都系改编自一啲名家嘅作品啦。我记得琼瑶女士嘅作品咧，我哋都改好多好多噶。我哋细个嗰个年代咧，系睇好多琼瑶嘅书。咁变咗咧，到长大咗之后咧，再去做呢啲广播剧嘅时候咧，就好有共鸣啦。 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隻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人呢个物欲呢非常之多嘅，先讲到呢见到一样嘢想买第二样第三样咩都想买啦。咁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呢，有一对来自马来西亚嘅夫妇呢，佢哋好想拥有乜嘢呢，通常两口子最想买嘅就係个家啦，自己屋企。咁呢佢就好辛苦储钱咁终于呢买咗佢自己嘅一个小单位啦。 哇，应该好开心啊。 影咗相出嚟，佢哋唔系呻吓，佢哋只系话好开心啊咁样。但呢就会令到啲人觉得啊真系好特别喎。咁系咩呢，原来佢用晒所有嘅钱啦。成间屋咧系空朗朗嘅，但好干净，好光洁嘅。只不过咧，佢哋坐喺地下食嘢啦，因为冇台啦，冇凳啦，咁样咁啊，望落去咧就系差唔多系零家私。我谂翻，其实呢一个感觉俾你哋会唔会啦？我咧就讲我自己先，我觉得咧冇乜所谓。其实咧，如果系自己即系叫自己拥有一间屋，而喺里边同自己最爱嘅人咧，就算冇家私啊，咩都冇咧，都冇乜所谓。有啲嘢其实可以要。即係當然有梗係好啦，冇亦都冇乜所謂。我都試過好多年之前咧，因為好想自己試下搬出嚟嘅滋味啦。嗱，你嗰陣時喺西貢都試過啦，好想喎。即係你未試過自己一個人住咧，你好想 心 㗎。咁啊，租咗間屋之後咧，又係好似佢哋咁啦，已經用曬所有嘅錢啦。係 啊， 咁於是咧冇凳啊，冇台啊，冇雪櫃啊，冇雪櫃就麻煩啲，因為熱天咧，始終嗰啲嘢咧 係雪櫃要有嘅，冷氣機都要有。 係啦，嗰陣時冇而家咁熱，冷氣機佢有嘅，因為隨住嗰個屋咧。已經有埋㗎啦，咁但係咧好多家私，因為其實你覺得冇又冇乜所謂，瞓咪瞓地下咯咁樣。咁佢當時買一啲平平嘅床褥，就咁攤喺地下，咁啊瞓啦，咁就住咗。我諗一年都係咁上下，即係冇咩家私嘅情況之下，你會發覺其實係得嘅。 得，我搬出去西貢就係咁啦，錢唔係好多，咁啊買咗啲基本嘅家私，床啊櫃啊。咁但系咧燈就冇裝啦，就求因為佢有個燈位喺度嘛， 吊個燈枕 個燈膽上去就算數啦。成個廚房都冇嘢嘅，得個水煲煲水啫，因為 唔煮饭啦， 煲水系要嘅。 系啊，咩柴米油盐寸宝冇，雪柜有一个，但系里边咧就空啷啷嘅。 嗯， 系啦，就系咁。我觉得 O K 啊。 摆啲厕纸落去系咪？ 我记得好似有啊。 插电但系摆啲厕纸落。 系啊，有啊，冻啲舒服啲啊嘛。 开到上啊！ 点解你要用冻厕纸咧？ 哦，佢教 清凉啲啊！ 你问佢啊嘛，即系系咯咁样。 阿李婆有冇过呢啲日子啊？即系你 两位阿叔，我又喺度冷眼旁观你哋讲嘅嘢嘅话，你嗰时几细个啊？ 嗰阵时都唔细咯， 仲系细个嘅人咧。其实嗰阵时候咧，你只要搬出嚟住嘅，你已经觉得系件好大件事噶啦。你唔会去谂究竟里面会点样装修或者系点样啊？同埋甚至乎你去呢啲咁样嘅屋嗰度咧，家徒四壁啊吓，你会发觉个就系咁至系啊嘛。 好浪漫噶， 系 冇错啦。 咁样先有 咁至系啊嘛， 系 嘛？对方亦都觉得啫，你为咗同我有个安乐。你会因为咁样嘅话要同我一齐啊？你会觉得系咁样咯？ 系啊， 但系咩年纪咧就做唔同嘅嘢嘅， 冇 错 啦。而家就唔得啦。 而家就嗱，我又觉得咁嘅。如果你话而家咧又去翻嗰个圆圈嘅另外一橛咧，就而家会真系有必要嘅嘢，但系我系会买一啲好贵嘅。而有必要嘅嘢， 即 係 有 quality 嘅， 有 quality 嘅，我喜歡嘅，我望到佢我開心嘅，嘅嘢嚟去設計我間屋咯。 你買個最貴嘅嘢係咩？唔係必需品嘅，只係靚嘅啫。 唔係必需品啊，屋企嘅 家私，即係要靚嘅啫。嗱，我買嗰個日本嘅。就插一支香喺度嗰啲咧，嗰嚿木咧好鬼死。 但你會用插香嘅咩？你 靚啊嘛，同埋嗰啲叫做檀香啊，唔係檀香。總之插一支落去，好靚嗰嚿木。 有幾貴咯？可以 唔係數字 幾百蚊 哦， 去到問，喂，對我嚟講貴啦，真係好貴啦。因為你去第二啲地方咧，可能廿蚊已經有。 你有冇用啊？身邊 有，但係用咗一兩次就唔捨得用啦，因為我唔捨得佢整到嗰個香咗咧。系分 都冇意思咯，你买完翻嚟你 系啊系咁噶啦， 跟住收埋。 咁你有冇试过？ 我答唔到你嘅就系有冇买一啲就无无谓谓嘅嘢，但系用好多钱。因为我已经讲咗嘅就系话，我而家我就系会系精选一啲我喜欢嘅家私，我望住佢我好开心嘅，同埋我唔会成日想换。嗱，有一个情况噶，你一定会有一个程序嘅，就系有一段时间你会买一啲家私，一年两年佢烂咗你就换啦，你好开心添，系咪？哇，希望佢 新嘢啦， 等啊，佢希望佢快啲烂，系咪啊？但系我而家去到一个地步，我就系唔想咯，我就系会好贵去买一啲我觉得系精品嘅家私，咁我就系会成日望住系咁样，我就系咁样啦，唔想成日换嘅。我最贵，不过我咁样讲啦，红华，我觉得我最贵嘅系买咗一张，我觉得我自己，因为唔知点解有一啲情意结噶，好想有一张好大嘅木台。是原木台，实木台，嗰张台是不可以拆的，它是要成张吊上来的。我好想好想好想。 过万的了， 过万。过万。 一定要。 是啊，还要去一间我很喜欢的家私铺去买那张木台，那张木台到最后尾的时候是过万。 有没有六寸 头？ 有没有六寸头啊？ 当然有了。 哇，正啊，你 听。 那 我就觉得就是它呢，去哪里的话我都会将它带在身边的。那这个就是我现在买家私又或者是做一些室内装修的时候的一个取态，应该这样讲。 贵买平用和平买贵用的 分别。我宁愿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我已经追求了所有的东西，就是你们这些这样的，就是小小出来搬出来住，只是睡个床褥啊，这样就是懒浪漫那些，那些过了。跟着有一段时间你可能就都会想买一些比较容易一些坏的家私，等它快一点成功，就是两年三年仔货仔的，跟着你又会走去换一些新的东西。俾自己一啲新鮮感嗰啲，我又過埋啦，千帆過盡，我覺得嘅就係原來而家係會咁樣咯，係每一樣嘢都係貴的。 你講嘅冷浪漫，我真係試過啊！個房咧冇錢買衣櫃，咁我買一張牀褥，因為個房都幾大嘅。你知唔知我抵死到咧打斜擺個牀褥啊？ 係啊， 即係唔係貼牆啦，打斜，然後咧就再唔知去邊度揾咗幅畫，又棟喺個地下度。係 啊，明啊， 即係嗰只 懶型，跟住又可能擺好多啲樽喺度啊，嗰啲無無畏畏嗰啲裝飾咯。 整一套迷你音響喺度，而家冇迷你音響啦。冇錯， 我明啦。我就係將所有 CD 咧圍住嗰間房咧，一路咁鋪鋪鋪鋪鋪，瞓喺地下聽。 地下有盞凳喺度啊，咁樣。係 後生就賺， 係啊， 後生就有贏。 嗰阵时侧边嗰个都唔知去咗边咯。 charge about an hour. I'm shaking like a quake, punks get devoured. I choose to abuse, misuse, confuse competitors who think that they're making up all the rules. Fools in the game, lame and insane. It's a shame I gotta do this, but I remain the same. Unchained, getting better, never known as a sweater. Beating at the top because I got myself together. So wrong with a guy who's physical and fit, knows the time, and too legit to quit saying. Here before, yo, I ain't no beginner, but I've been new, tried and true. Survival of the finish, yo, it brought me through. My crew tall, we're ready to strike. Train for the mission, so believe the hype and sweat it, sweat it. Cause you're gonna regret it. The day that you dissed us, you wish you never met us. You remind me of a real short story. One hit bigger than you start that morning. Get ready, cause this is it. Your crew is through, and we too legit to quit slaying.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个老妈妈给儿女的信。孩子，人是会老的。当我老了之后，我想你这样跟我相处。在爸爸妈妈最后的年纪里面，我们会找到安息的地方，不要将我们接去你的家住，即使我们要求。如果爸爸妈妈不能够行动自如的话，不要带我们出去吃饭。我们这一辈子已经过得非常精彩，到我们老了，给我们留在自己的天地。记得很多年之前，带着你和弟弟出去吃饭，见到个老婆婆坐在那里围着围裙，人家喂她吃饭。当时细佬就话：啊，佢好可怜啊！我同佢讲：系啊，第时我老咗，你唔好带我出去食饭，我唔需要人哋可怜，唔需要人哋望住我，你得闲嚟探下我就可以啦。当爸爸妈妈更加老啦，千祈唔好攞住我嚟影相，再摆上嗰啲平台。我记得有一次喺嗰啲社交平台睇见有一个人同佢妈妈影相，但佢妈妈已经好老啦，仲插住鼻喉。我想话。我哋虽然老，但系我想留低我自己嘅尊严，唔好影呢啲相摆上平台。如果爸爸妈妈之间有一个先离开，另外一个仲住一间大屋嘅话，请尽快安排搬去养老院，请专人照顾啦。一个孤独嘅老人住一间大屋系好悲哀，养老院有其他嘅老人家，心情会好一啲。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最后一定一定，如果有啲咩事发生，唔好再救啦。爸爸妈妈有生之年同你一齐过好开心，要走就走啦。当爸爸妈妈变得不可理喻嘅时候，请你唔好嬲我哋，因为我哋内心嘅灵魂同外表嘅行为不能一致啦。老人家会有老人家嘅病，唔系我哋可以控制。你要谂翻爸爸妈妈以前系几锡你哋，所以唔好同爸爸妈妈计较。我哋嘅失控行为，即使再讨人厌，都要理解。唔好挑战爸爸妈妈嘅记忆力，有啲嘢我哋真系唔记得啦。如果你时时挑战我哋，偶然我哋清醒嘅时候，会觉得好害怕，自己嬲自己。如果我哋记错事情，唔好同我哋争论，唔好倾啦，唔好辩驳，只会令你哋更嬲。万一有一日，我哋咩都唔记得啦。甚至唔认得你系边个，唔好伤心，因为我哋活喺另一个境界里边，但系你哋系永远活喺爸爸妈妈心里边，你哋一定将我哋送去应该去嘅地方，由专人照顾，唔好留喺身边。老嘅时候可能糊涂要比清醒好，唔好因为爸爸妈妈老咗失智啦而悲哀，人生都系要经过呢啲阶段。可能讲呢啲说话都系太过伤感，但呢啲都系将来会发生。趁爸爸妈妈头脑清醒，话俾你听呢个想法，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嚟到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啦。咁每人咧讲自己一只歌曲，咁主题今日咧就系一首感触嘅歌曲。咁我先啦，好唔好？咁咧我曾经咧喺呢一个中学阶段咧过咗好寂寞嘅六年啦。咁嗰阵时咧就同呢一个所谓感情啊、爱情啊、异性咧完全咧扯不上关系，即系绝缘嘅。咁所以入到呢一个大学咧，就忽然之间咧，当处身喺好多男男女女嘅中间咧，突然之间好想去认识一啲异性，发展一啲故事。但系都唔知系咪因为咧嗰六年咧实在。即係好齋啊！變咗個人咧，好唔知點樣喺呢一方面咧係跨出第一步，即係點樣同人傾偈咧？點樣人去街咧傾啲咩？係完全 你問我啊嘛！ 我未識你啊 嘛， 鬼見愁 係啊！識你就得啦， 識你就冇事啦。 咁嗰陣時咧就會點咧？係經常有啲見到啊嗰、那個女仔。好靓喎！如果识到佢就好啦，即系会有呢啲咁 好 靓 之外咧，就好咩？ 拳头大，仲有系就系咁咯。咁所以嗰阵时咧，经常每一日啊，经过人哋嗰啲学系啊，嗰、那个女仔好靓。咁试过有一次咧，有个女仔系我记得会计系，一定系商管唔记得啦。咁但系我哋有啲 course 咧都系会一齐 上堂， 系啦。咁佢嗰一堂咧系令到我成堂咧都冇集中精神去上堂，因为坐咗喺我隔篱。但系始终都冇发生过任何嘢。咁呢一只歌咧就系讲一个男仔好中意一个女仔，但系唔敢出声，只系见到个女仔最后咧拖住另一个离开咗嗰个地方。 而家咧，而家你仲有冇见到边个？你有咁嘅感觉啊？ 随时。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hello, and I can hardly speak.My heart is beating so, and anyone can tell. You think you know me well. Well, you don't know me. No, you don't know the one who dreams of you at night and longs to kiss your lips.And longs to hold you tight. Oh, oh, I'm just a friend. That's all I've ever been. Cause you don't know me. For I never knew the art of making love. Though my heartaches with love for you, afraid and shy, I let my chance go by, a chance that you might love me too.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goodbye. I watch you walk awayBeside the lucky guy, oh, you'll never know the one who loved you so. Well, you don't know me. though my heart aches with love for you. Afraid and shy, I let my chance go by, a chance that you might love me too.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goodbye. I watch you walk away beside the lucky guy. Oh, you'll never know the one who loves you so.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know me. But you're Michael Bublé. You'll never know the one who loves you so. Well, you don't know me. 好啦，呢一排呢我就都有睇有好多有关于呢一方面嘅啲报道嘅视频嘅，就係、是、因为一个嘅选秀节目呢嘅一啲即係有什么有啲黑幕啊、 风 风雨雨呢而闹得呢就係热腾腾係咪。好啦，咁而家同时嘅话呢， 钟馗好声音啊 好想参加，我而家喺边度报名？冇错，咁同时都系抄出咗有好多嘅，就系话即系声称有边个歌手又系啦，同歌手之间嗰啲恩恩怨怨咧，我觉得所有嘅都系炒作。OK， 好啦，咁啊，当然啊，我冇资格走去评论嘅就系谁是谁非、公道与唔公道呢啲咁嘅嘢咧，我唔系想今日讲嘅一啲题目。我只系有发觉嘅就系话喺呢啲事当中嘅话咧，亦都有一位嘅就系我冇留意到嘅歌手佢嘅善良同埋修为，我觉得令我有反思，因为咧，当有个记者走去问佢，即系真系睇住佢走去答噶吓，咁一个记者会里面嘅话咧，就系问佢有关于嘅就系某女歌手对于佢嘅批评嘅时候嘅话，佢点答佢咧？佢反问记者：你系咪亲耳听佢讲嘅？ 啊，呢、這个反问好。 记者讲就话唔系，我系睇到嗰只网上嗰啲嘅评论，佢、 哦、 就话你系唔系亲耳听佢讲嘅？如果唔系，呢啲系空穴来风。答完。 哇，型啊！ 讲紧嘅呢一个咧就系刀郎啊，咁其实咧就当然啦，就睇咗佢之后嘅话，咁呢啲咁嘅视频有，亦都再睇嘅就系佢最近亦都推出咗佢嘅新嘅大碟，里面有一首嘅歌曲嘅话，真系令到我有触动嘅，因为我听嘅时候嘅话咧，我有喊。咁啊，新歌咧就系叫做《罗刹海市》，咁系一个 reggae 嘅曲风，佢就好怪嘅，即系我系有啲需要时间消化。里面所写嘅歌词咧，就系来自《聊斋志异》里面一个短篇小说，就系、是、叫做《罗刹海市》。佢系讲紧一个嘅就系颠倒是非黑白嘅一个故事。咁而且嘅就系借古讽今嘅。佢嘅音乐好独特，佢嘅歌词有诗意有幽默，我感动于有呢一啲嘅音乐嘅作品。但我今日并非系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因为我揾唔到，咁所以嘅就系揀嚟佢当年非常之火红嘅一首嘅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揀嚟嘅呢首歌曲就系2002年的第一场雪。 体贴让我再次热烈，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点飘落的黄叶。2002年的第一场雪只留在乌鲁木齐南舍的情节，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让我再次热烈，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 呢首歌曲吓，好 好好听啊！佢嗰个咩乐器嚟嘅？嗰个弦乐嗰度噔噔噔噔嗰只。 我唔敢讲，因为其实佢我睇咗有好多有关于佢写曲嘅时候咧，佢系会专登一啲深入去一啲，譬如可能少数民族嘅地方嗰度啦。 佢哋用咩乐器咁样？ 系啦，同埋佢就系喺嗰度，哇，好正噶！佢就系话我咩都唔需要带，我只系带一壶酒。带壶酒，你去到嘅时候嘅话，就入到去佢哋嗰啲住嘅地方，又咁跟住佢就佢哋会请你食嘢，跟大家倾偈。我要知道佢哋嘅故事，我知道佢哋嘅音乐，我知道佢哋嘅人生系点样生活嘅。跟住我系要将佢嘅就系全部吞晒之后嘅话，将佢交织喺我自己嘅音乐里面，再将佢写成歌曲。 哇，好听！ 我学下佢先，又攞壶酒去， 你明 攞壶酒去人哋屋企， 食埋你啲嘢，攞埋啲嘢走。 系啊，我今次讲呢一首触动到我嘅歌咧，其实系一首发生喺二十年前嘅事嚟嘅。咁因为嗰阵时2003年沙士啦，嗰阵时自己有啲小生意啦，咁但系最后告终啦，完咗啦，咁好多是是非非出现咗啦，咁就。为咗嗰件事咧，我屋企人曾经问过我：，喂，你咪真系有呃人钱啊？ 嗯， 我话冇、啊，因为有啲有好多曝咗光啊，又报纸又成。 哦， 咁我话佢听，真系冇、啊嗯嗯，因为嗰阵时嗰、那个成个气氛都唔好啊， 嗯、 又沙士啦，又呢样嗰样，你明唔明啊？ 嗯， 咁佢会觉得系咪你即系觉得我背后系咪有啲做咗啲唔知啲乜嘢嘢啊？咁搞到好似好。好坎坷咁樣樣， 有 愁有 擔心你， 啦嗯、但嗰陣時嗰啲嘢我唔會講俾佢聽噶嘛。但無奈要用都幾多錢，我又走去問朋友借錢，冇、 嗯、 辦法，因為該賣嘅賣曬啦，冇嘢可以再做噶啦。咁就跟住有個朋友就真係借錢俾我，借完之後我又第二次真係冇辦法 再 問佢借，好難開口。即系问第一次已经系好难噶啦，再问咧， 我 就 都未 还， 系啊， 另外再借多一次，佢信唔信你咧？ 好难，好难，好难， 即系友情嘅考验啦。 系啊，然后跟住冇几耐咧，我记得去咗一年后，佢问我打个电话嚟，我起身唔敢听，因为我惊佢会问，喂， 几时 还钱啊？我真系唔敢听。然后有一日，佢终于咧就通过第二个人就揾我。嗰、那個人話俾我聽，喂阿乜乜揾你，不過佢話你唔好擔心，佢唔係追你錢，佢淨係想知道你最近好嘛啫。可唔可以出嚟同佢飲餐茶？我話好啊好啊好啊，唔好意思。 佢擔心你。 係啊，出咗嚟，佢跟住俾咗兩張戲飛我， 就是一個功夫的戲飛。周星馳那一套，他話唔緊要啦，好多嘢你點都要出去，即係行下，同阿啊同你身邊啲人去啦， 散下心。 冇錯，係啊，佢話裏面啲戲好好睇，好好笑之餘，你會流眼淚嘅。咁佢再同我講句，佢話你千祈唔好死啊，你要還錢嘅。咁樣樣，係咩歌咧？ 我知。Everybody say 功夫 唔系，系乖 MC 啊！ 功夫飞霆，人人有功夫飞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保姆车同巴士相撞意外，初步知道33人受伤，其中3人较严重，其余大部分轻伤。在北大屿山医院，一名学童伤者要由担架床送上救护车，现场消息指他转往玛加烈医院治理。現場是長東路近深水角變電站，事發在早上近8点，警方說一架保姆車和一架愉景灣巴士相撞，保姆車司機一度被困，他和另外兩名男童傷勢較為嚴重，車上其餘18人大部分輕傷，巴士上就有12人受傷，主要是輕傷。意外現場所見，多名學童坐在地上接受治療，有學童頭部受傷，有救護員包扎，受傷的巴士司機面部有血跡，要戴上頸箍。意外之後，保姆車和巴士分別鏟上路旁的草地，保姆車車頭和車頂損毀，巴士車頭擋風玻璃部分飛脫。行政長官李家超說，超強颱風蘇拉逐漸逼近香港，已經要求各個單位作好全面部署和準備，應對蘇拉可能帶來的威脅。參與的部門有20多個，他已經委派政務司司長負責統籌，保安局局長作協調。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說，已經提醒各單位必須提高危機意識，做好部署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超強颱風蘇拉的路徑和強度仍然存有變數，政府會持續監測最新發展和調整部署，並將會舉行記者會講述跨部門的準備工作。他呼籲市民密切留意政府有關颱風的資訊發布，配合政府各部門工作，做好防風措施。海關在葵涌海關大樓驗貨場偵破一宗大型海路販運可卡因案件，檢獲大約302公斤懷疑可卡因，估計市值大約2亿3千万元。海關人員其後拘捕一名懷疑涉案男子。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回望過去，中美兩國為抗擊日本法西斯，爭取世界和平並肩戰鬥。展望未來，中美兩國亦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榮。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力量完全在人民友好。兩國人民應該加強交流，增進理解，擴大合作，為兩國關係發展不斷注入新動力。習近平覆信美國史迪威將軍後人，說希望並且相信和史迪威家族的其他成員將會繼續為促進中美兩國人民友好貢獻力量，歡迎他們常來中國看看。內地網站說，史迪威曾經在天津服役，在1935至1939年在北京任武官，二戰時被派到中國，他在1946年10月離世，終年63歲。近日他的外孫致信習近平。天氣方面，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十一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和干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巨浪和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33点，系跌49点，总成交金额47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4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6升8毫，盈富基金18.9毫8跌2仙。美团130.2跌4蚊，阿里巴巴90.6升2.5毫，恒生中国企业65.48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48蚊升3.2，港交所302.8跌6.2，中芯国际19.84升6.2，快手64.7跌2.5，中国平安47.4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6，日元145.87，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4，人民幣7.29，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4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32502点，升169点。港金報18205蚊，係升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45.09美元，賣出194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又阿姑先提翻你，东涌嘅长东路近住深水角变电站系有交通意外，现场来回全线系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另外是受到台风影响，由今日至到9月4号，部分往来香港西九龙站至内地的列车服务都是会有所调动或者是取消，乘客是可以透过高铁网页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了解详情。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去到告示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彩虹村桥面。封路情况，油麻地的海云道受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是仍然需要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和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最后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为你活一天， 嗯， 就是， 我会好好活下去嘅，嗯。 你今日几好？ 梗系好啦， 系咪先？ 有两位喺度支持我， 梗系啦， 日日以提面命。 哦，好啦，我系列今日一首感触嘅歌曲吓。咁其实每一个家庭，我相信都会系咁啦。就算咧仔女咧搬开咗住咧，但系总会每一年咧有啲日子咧，一定会坐翻埋咧，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啊食翻餐饭嘅。我以前都系嘅，即系通常咧，就算咧，姐姐啦、哥哥啦、我啦，分住喺不同嘅地方啦，咁但系总会嘅，无论系由哥哥叫或者姐姐叫，咁就会话喂，就嚟中秋节咯，诶，就嚟唔知诶，新年咯，咁样一定会食饭。今日冇咗呢啲饭局啦，因为走咗啦。咁嗰阵时咧食饭咧，总会我哥哥带个相机，咁就影翻啲食饭嘅相。嗰阵时咧，我不以为然，即系我冇带嘅，我自己都冇带。但系而家咧再睇翻咧，原来呢啲喺饭桌上面影嘅一啲相咧，咁多年咧。是好有嗰种感触嘅，你会睇到老人家嘅老去啦，即係由好耐以前食饭就精精神神，到后来呢即係坐喺个椅度呢都係唔係好讲嘢啦，咁到后来啲人数一路减少呢，即係原来嗰个一齐食饭已经係一种好整齐嘅幸福，而呢一样嘢有一日係会冇咗嘅。咁啊，今日呢一首歌曲有闪而伤感，但係我相信路係咁样嘅，行下行下人会越行越远，然之后路就系剩翻一个人去行，歌名叫做《Alone Again Naturally》。 Alone again, naturally. Alone. 好啦，咁由于咧就系台风苏拉抢晒风，其实咧今晚仲有一个天文现象，大家系冇提过嘅。 月亮啊？ 冇错， 红月亮 就系唔系？今日系个超级蓝月亮。琴日咧本来都已经睇到少少噶啦，咁啊但系咧，琴日个月光都好大，亦都好靓，亦都一样，我好似咧开咗灯一样嘅。我唔知咧大家有冇呢一种咁嘅感觉？月亮系令人感触嘅。 有啊。 佢系会有一份感动嘅，佢会令你感动嘅。 越缺越圆都有。 冇错。佢好似好有诗意嘅一种嘅触动嚟嘅。嗱，古今中外其实有关于嘅就系月亮嘅诗啦、歌啦、画作啦，咩作品嘅话都有。但系有月亮嘅日子嘅话咧，我唔知点解我一定会望嘅。 啊呀，特 别当你一定会望 夜深嘅时候，你个房点解地下咁光嘅？ 你不论嘅就系揸揸下车，突然之间见到哇， 好似有个大光灯 嚟啦，有个大大光啦。 你唔知系咩嚟嘅，再定一定就我月亮嚟。 又或者你行下喺城市嘅地方，我就抬头望一望，佢有个月亮。 喺大厦喇隙中间、 yes, 啊，又会见到佢。 好浪漫，太黑嘅、 啊。 好啦，咁啊，曾几何时咧，有一位住喺离岛嘅男仔。有一晚我接到佢打电话俾我，嗰时仲系要倾电话喎。叮叮叮叮，跟住我拎起个电话啦，当然好开心啦。咁我问佢做乜嘢啊？喺呢个时候嘅话做紧乜嘢啊？咁佢就话冇啊，打电话俾你咯。咁跟住我就打电话俾我做乜嘢啊？咁佢就系话今晚个月亮好靓，我惊你见唔到。 雨吹了，夜空天。一分凄迷，明月下怀抱你，是依依不舍的美丽。骤眼的心慌意乱，令我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深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这一生更美丽，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深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 月啦。好啦，呢个时间咧， 浪漫啊， 浪漫就交俾马老师啦。 唔系，我未讲完，系啦，就系话咧，佢打电话俾佢，就话想你睇月亮。哇，呢啲真系， 佢唔会讲我挂住你，我唔会讲佢爱你。 哇，个层次几深啊！唉，真系要学嘢啊！ 你使乜？你系鬼见愁嚟噶？ 我仲要鬼见愁，我真系搣牌， 掟牌， 搣啦，嗱，解啦， 好攞命啊！ 系啊，嗱，喂，真系 记一世呢啲 男人，即系我讲我自己啦，最触动自己两样嘢嘅啫，其实工作同埋爱情啦。咁我好耐之前咧，我真系好中意睇周星驰嘅戏。我覺得佢啲戲咧，其實唔係喜劇嚟嘅，我覺得佢係悲劇嚟。 佢係悲劇嚟㗎， 係啊， 所有嘅喜劇係源於悲劇㗎嘛。係 啊，由佢嗰套喜劇之王起，我覺得佢隱隱滲出一啲嘅悲哀出嚟嘅。咁我之前咧一套戲咧，我唔中意啊，睇下睇下越嚟越有味道喎，甚至俾佢戲裏面嗰首歌咧觸動咗。嗰種愛咧，我覺得係幾偉大嘅。係啊，佢上下集，我覺得呢個故事真係非常好。讲翻啊，孙悟空点样知道自己嘅前世今生啊？然后最后一个城楼嗰度，咁佢两个人，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咩？佢望到自己下边嗰个，又望翻上去嗰、那个，我觉得呢个系真系非常好听。 我明嘅 呢首歌， 因为最喜欢系朱茵。 我算啦，我同朱茵嗰啲嘢过咗去啦，唔好讲。你都唔好讲出去啊！ 明噶，明噶，明。 真系唔好讲，你应承我。 我有好多嘢我都唔可以讲。 呢只歌真系好杀死人。 系啊，一生所爱。 Good choice。 一万年。 Thank you.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丰收家庭地卡，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每月一次嘅丰收家庭秘笈开始，请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 香港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讲师唐家豪博士 Adrian Tong， 欢迎 Adrian。 Hello， 大家好， 好年轻嘅唐博士吓，厉害厉害。今日 你讲婚姻、 夫妻， 你结咗婚啦咩？ 有啲唔系好夹啊，我未结婚嘅。 头先呢个问题我都好斗胆。 系啊，因为头先我见到佢坐喺隔篱，我话咦呢个学生边个嚟？好似中学生咁样。其实唐博士你未结婚嘅， 我未结婚嘅。 Oh, okay, okay. 不过我就主要都系做一啲婚姻嘅辅导啦，一啲家长嘅管教嘅一啲 workshop 啦。 嗯 ，OK， 好。 但今日我哋要探讨嘅有关于嘅就系即系点样去经营一段婚姻咧，又或者可以点样即系令到婚姻能够历久常新咧？咁就要请教一下你啦。咁其实你会觉得嘅就系其实婚姻两个人嘅事。我觉得真係好难搞嘅，係咪 其实 真 係 好难搞，係呀，两个人真係可以各有各自。 我諗到个问题， 嗯， 你爸爸妈妈如果有时都会有开心有 拗叫 拗叫啊，你点样有冇辅导佢哋 啊？唔好嘈啦， 两个坐低先。 都而且个其实即系就算我系辅导心理学家都好啦，即系其实譬如父母啊或者我同伴侣啊都会有唔同嘅问题出现嘅，系啦。咁但系如果系翻亲人嘅话咧，其实我哋作为辅导心理学家系比较难去做辅导， 因为你屋企人嚟啊嘛，就唔可以攞嗰顶帽子戴住嗰顶帽话 系啦， 系攞嗰啲嘢嚟讲。 即系你唔好咁， 即系譬如用伴侣为例啦，咁样即系可能伴。佢有啲同我有啲拗撬咁樣，咁可能其實佢 expect 我去攬下佢啊，安慰佢啊，而唔係去講啲心理學嘅啲理論，佢話咦係喎，你依個位置係有咩問題喎、啊、咁樣，係啊，咁所以呢個位置都係喺即係親人上面都比較難去做到。 咩其實你知道啊嘛， 其實係嘅， 係咪？但是你究竟知道個理論係點樣嘅話，咁你可能都分析一下嘅就係佢呢一個時候佢發脾氣嘅啫，佢唔係真心即係係啦嬲嘅咁樣嘅話，會唔會咁樣會比較好啲？ 反而調翻轉就係我自己用翻一啲理論去擺喺自己身上面啦，盡量唔好將其他嘅可能私人恩怨啦擺咗喺個伴侶度，係啊係啊，係咪啊？好似有好多諗法。 我好中意呢幾個字，私人恩怨， 背後有個秘密咁啫。 啊，唐博士啊，我以前睇嗰篇文章，佢講得好好嘅一個説話。其實屋企咧唔係講道理嘅地方，因為總有人係唔講道理嘅，所以你唔好諗住講道理。唔好成日要要求边个啱，边个唔啱，边个错或者边个有道理冇道理啦？你同唔同意？ 我非常之同意啊！因为其实即系讲紧关系入边啦，最重要嘅就系即系俾人哋聆听到啊。 嗯， 系咁所以如果我哋不断去讲道理啊、理论嘅时间 啊， 系啦，咁就好似令到人哋会觉得我唔系听紧你讲嘢。 嗯， 系啦，咁所以呢个位置都系即系会令到个关系入边会有啲问题嘅存在咯。 咁唔讲道理讲咩啊？ 系咁 明白啦。系啦、 啊， 包容啦， 包容啦。 嗯、但系咁话，唐博士、嗯、越包容佢越唔讲道理噶、哦。有时我唔系讲我自己啊，唔好望住，即系咁讲啫。即系有啲 case 就系、有啲人话啊嘛，一个要就佢嘅，一个冧一个突。咁、但系如果就嗰个越就越就。咁另外嗰就越過越過㗎喇喎，會唔會撞到呢 case？ 有冇撞到呢 case？ 所以其實呢度去到呢度呢，其實唔係完全唔講道理嘅、 嗯、 但係都起碼俾對方知道我哋明白你諗緊啲咩先。 嗯， 可能好多時候我哋就係去咗個 solution 度，係啦、 嗯 哦、我有個問題我就要去解決、 嗯、 但可能都冇一個中間嘅位置，我哋會唔會有個中間嘅位置去 process 大家其實諗緊啲咩呢，有啲咩感受呢，係啦、 嗯、 我哋唔好咁快去嗰個 solution 度、 嗯、 但如果有個中間呢個 process 令到我哋大家都明白對方的時候呢，其實就會容易啲去講嗰個解決問題的地方。 嗯、 因為好多時候去解決問題的時間呢，我可能會覺得你唔係聽緊我講呢，咁、 嗯、 我哋就會越嚟越 怨啦。 係啦，怨大家啦。其實佢哋唔係大家唔想同大家去傾嘅、 嗯、 但可能會覺得你都唔明我講咩、啊、算啦，費事講落去啦。有啲人就去咗唔去解決啦，有啲人就會逼人去解決啦。 系啦，咁所以系啦、 哦。其实我谂嗰啲所谓即系闹交或者乜嘢嘅话，其实佢都系想控制你啫嘛， 系 控制你去解决嗰件事啊嘛，以我嘅方式。 系啦系啦，以我嘅方式。 啱啱系以我嘅方式去系啊，我觉得系咁样噶。你发难其实可能你背后有咁嘅心理因素喺里面，会唔会啊？ 会啊，非常会啊，系啊、嗯。所以其实呢度都讲用一个心理学嘅理论去讲啦，系、 嗯、 啦。咁其实如果两方都有个我哋叫做 growth mindset 系啦，成长心态、 嗯。 其实呢个就系成长心态嘅意思，就系我哋都会。知道失敗是一個過程嚟嘅，係、或者是大家傾唔埋，攣係一個過程嚟嘅， 傾唔埋攣係一個過程， 慢慢會埋攣，慢慢就會埋攣 嘅，係啦。咁但係如果可能，我哋就係着重咗我哋要解決，或者係點解都係未解決嘅話咧，咁、就係去咗頭先所講，我哋要控制咯。你要去點樣解決？係啦，就用我嘅方式去解決。但係如果兩個都係用成長 mindset 嘅話咧，就係、其實我哋要去諗下，其實兩個有要做啲乜嘢先一齊可以去改善到個關係嘅話咧，咁、樣就會唔同啦。 唐博士，我想問你一個比較 practical 嘅問題，除咗理論之外咧，嗱好啦，嗌交咧，我相信咧好多夫妻啊、男女朋友都試過啦。咁、咧即係大家都各持己見啊，即係同埋各大家都覺得自己啱，對方唔啱嘅。點樣打破呢個僵局咧？嗱，有啲人咧就我覺得唔係幾好嘅方法，就叫冷戰，睇下邊個出聲先，咪邊個認輸低威咯咁樣。咁但嗰樣嘢其實好難忍嘅，即係你一日又唔傾偈，兩日又唔傾偈咁。如果有仔咧就阿仔啊，叫阿爸攞個咩過嚟，阿爸咧阿仔啊，叫阿媽同我咩，即係嗰啲係好難打破嘅僵局。你會點睇啊？即係如果遇著呢啲大家都唔肯認低威嘅局面嘅， 你打唔打算收佢錢啊？ 要啦，開始計錢嘅，咁租啊， 將個租撥翻去呢一個搭三開始， 真係嘛？係咪先？ 呢個好普遍嘅，係啊，可唔可以教我哋應該點做咧？ 首先第一樣嘢啦，如果我哋 冇牽涉啲仔女先得唔得啊？係咪啊？ 因為佢哋要冷戰啊嘛，但係佢真係有嘢要問佢啊嘛，問下媽一間幾多點出去，即係講啲咁樣嘅。 嗱，我覺得要傾就一定要傾嘅，因為好多時候如果唔傾咧，其實就解決唔到個問題。 第一條有一個人首先要出咗聲先，係嗰、那個心理壓力，點解要我出聲先咧？ 哦，這個都有係，但係同時間我哋都可能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就係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係鬧交嘅時候就即刻要解決啦。其实反而系啦、我哋其实可能系 摆低一阵， 摆低一阵先， 唔好讲呢样嘢 先。系啦，其实唔系放弃唔讲啊，而系大家都俾翻个空间。 讲下第一样嘢先咯。老婆今晚食咩啊？ 唔讲咪唔讲啦，即系意思系讲咪唔讲咯，等大家过咗道气先。 过咗道气、大家可能做下其他自己要做嘅嘢啊，或者系一啲轻松嘅嘢啊，等自己过滤咗自己啲负面谂法先。因为好多时候，当我哋去俾嗰啲情绪影响咗嘅时候咧，我哋就净系专注咗喺嗰啲负面谂法嗰度， 同埋讲啲嘢都好负气。 系啦，都会负气，同埋我哋净系谂咗人哋唔明白自己个 part 咯。咁所以好多时候系啦，系咪啊？系啦，咁所以更加要做嘅就系我哋要分开一阵先，即系分开嘅先唔系真系分手啦，即系讲紧系大家揾一个舒服嘅位置去安静啦，系啦，去唞一唞啦。咁跟住等我哋大家 ready 咗个心态啦，其实我哋自己都 reflect 咗自己先。其实喺个过程入边，大家互相。有啲咩問題出現咗咧？然之後大家自己各自準備做好，準備好咗啦，再一齊去傾嘅話咧，會比較好。 你覺得需唔需要嘅就係有一個人要提出，即係其實呢一段時間嘅話，我哋大家不如冷靜一下。即係若果佢咁樣嘅話，會唔會好啲啊？ 係 啊，如果唔係嘅話，正如你所講嘅話，喺依咁嘅時間嘅話，我一定係諗你嘅咋。你咁做啲咩嘢嘅話，你都係想係咪想我投降啫咁樣？係咯，即係如果係嘅話，大家可以建立一個咁嘅毛，即係總之鬧親交嘅時候嘅話咧，人撳停個掣先，暫停一陣先，係啦，係啊。咁我哋遲少少嘅話，等大家過一道氣嘅時候，我哋避免再進一步傷害對方， 係 咪啊？咁我哋遲少少先再傾。 呢個好好啊，係啊，因為即係其實呢、這个位置其实应该就是在其他的时间，即是不是闹交啊，或者不是讨论的时间，可能是。 是 是是。是即是都要去 set 个 boundary 啦。 是 因为我哋女人最憎的就是有没有搞错，你现在跟我闹闹。是 就走了 去。 但是你温馨的时候不是啊，你就温馨的时候突然间又说，如果下次我们嗌交呢又很难的。或者你们激情的时候 是啊。 那你嗌交的同我时有人就这样提议，他说任何交几大的交都好。可唔可以喺瞓觉前就解决咗佢？你又同唔同意咧？咩叫瞓觉前咧？一对夫妻夜晚瞓觉啦，总之今晚瞓觉前要嘈嘅、要讨论嘅讲晒啦，到听朝瞓醒就要忘记佢。有人系咁提议过。咁于是即系唔好将嗰个叫怨气咧，大过第二日。 因為如果你咁樣帶個第日，咁又會去第三日、第四日，咁就好難要完結嗰件事。所以有個大家要默許，即、就、係、是、我又認同你咁，你認我咁樣。 係 邊個激嬲邊個都好啦，過埋今晚就唔記得啦。 係係係，誒依、這個都好多人講呢樣嘢， 得唔得啊？你覺得？ 同時間頭先所講啦， 係咪講就易做有難？ 都是要去解決個問題的。咁如果我哋今晚去傾嘅過程入面，其實我哋都未揾到嗰個解決方式嘅時候，咁其實點 可以 真係 唔 記得咧？係啦， 即係你臨瞓前嗌交， 係啦，臨瞓前咁啲三個字，十分鐘就要整理好自己心情。係 啊，其實呢一樣嘢咁人性嘅嘢，你冇時間可以去限制係嘛？我總之我今晚嗱我十一點瞓㗎啦，誒嬲嬲到十一點，你唔可以嬲啊咁樣，冇得講喎。 大家就為咗個枕頭嘅交。你又要我即刻 stop 咗，你唔搞错。 所以呢度都系讲头先讲嗰样嘢啦。有时候我哋唔开心系正常嘅，有时候我哋个关系出现问题嘅时间都系正常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大家都知道呢一个过程系一个我哋进步嘅一个空间嘅时候，其实我哋唔需要谂究竟佢系 last 几耐咯。系啦，因为我哋一起 work on 紧个 relationship 啊嘛， 冇错， 系啦，咁就 算一路落去噶嘛， 系啦，一路落去 嘅，流噶嘛， 系啦，咁所以其实就唔系就一晚两晚嘅事情咯，而系我哋 唔系时间问题， 系啦，唔系时间嘅问题，而系我哋系咪真系一起去 work on 紧呢件事件，定系我要去控制人哋去改变一啲嘢？ 同意。 其实嗌交嘅时候咧，最难系咩？唐博士就系管住自己把嘴。咩叫管住自己把嘴？因为你会讲一啲咧，你未必。嘅即未必会咁憎佢嘅说话，但你会讲多咗，讲毒咗或者讲恶咗嘅， 系啊， 咁跟住咧就死啦，佢就记住你嗰日闹我咩咩咩啊咁样，所以我谂即系当两个人唔开心咧，要少少管住下把嘴，即系唔好去得太尽咯。 系，而其实呢个位置好正常嘅，因为我哋已经好嬲啦嘛，而好嬲嘅时间其实我哋就系要发泄咯，咁而发泄嘅时候就会讲咗啲所谓冲口而出嘅嘢啦，咁所以头先所讲最重要嘅就系当我哋有情绪嘅时候，会唔会真系有其中一方？同大家講翻，咦，我哋停一停先啦，係啦，我哋不如而家大家都真係唔開心，係啦，咁我哋俾個空間自己去諗一諗，去過濾一下我哋嘅一啲諗法。 我又想撳一撳停個掣嘅，因為咧頭先我一路喺度討論緊嘅就係咧兩夫妻維持佢哋嘅婚姻嘅話咧，都走咗去鬧交，但係你哋嘅生活唔單止係咁樣噶嘛，要培養一啲嘅就係即係細水長流嘅感情，又或者嗰陣歷久常新。除咗呢一樣嘢，你鬧交你要取得一個。即係大家嘅共識，或者應該點樣？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 growth mindset， 係咪？咁呢一樣嘢嘅話，其實可唔可以再講多啲咧？我諗呢一樣嘢嘅話，係大家除咗你話有衝突之外嘅話，就算係平時一啲即係日常生活啦，係咪啊？兩餐飯啊，呢啲咁嘅嘢，你都可以去增進自己，或者係大家一起成熟嘅。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嘅話，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 係啦，其實如果講翻正面嗰邊啦，即係其實如果頭先佢講 growth mindset 啦，除咗話我哋去處理一啲鬧交嘅情況啦，其實我哋會唔會有個機會去講多啲自己嘅部分，去俾對方聆聽啦？係啦，亦都同時間俾個機會對方去講佢自己嘅部分俾我聆聽啦。咁呢個。我哋有另一個 terms， 我哋叫 self disclosure， 自我表露。 自我表露 係啦，咁其實用一個研究為例啦，係啦，咁我記得有個研究就係、是、佢俾咗一個36題嘅題目俾一個 couple 去問大家咁樣，咁可能問題會關於就話啊，其實你 知唔知中意食咩啊？ 你中意食啲咩啊？即係簡單嘅，係一啲簡單去到再深奧啲嘅就係話，譬如一個 perfect day， 你覺得係點樣嘅？又或者係以往有冇啲 memorable 嘅事件你想講下㗎？有冇啲 terrible 嘅事件你又想講下㗎？係啊， 好多啊， 係咪啊？係啊， 要做好耐喎，曬啦。 系啊，咁但系喺讲呢个嘅过程入边咧，咦，我哋发现个好感度增加咗好多， 了解度都系我相信 系啦，因为点解个好感度增加就是、因为大家互相了解，而好似而家有个感觉噶，大家 close 咗，系啊，其实。 同埋佢都幾了解我嘅， 係原來佢幾了解自己。 但 係 會唔會有另外一個就其實佢都唔係好理解我？ 係啊，都有 錯曬嘅啲嘢， 可能㗎。 因為我中意食魚，佢話我中意食蝦， 係呢個係啊。 咁你咪理解咗啦，你知道啦。 咁而家咪明啦， 你下次咪剝蝦俾佢食啦。 冇錯冇錯冇錯。 咁就呢度除咗了解之外，就係釐清咯。即係可能我哋有時候會誤會咗伴侶嘅諗法。 如果我哋可能可以去講多啲自己嘅諗法嘅時候咧，其實就會釐清咗大家啲誤會。咁我哋下一次我就知應該要講啲咩，或者其實啊知道你想要做啲咩咯。咁所以如果俾咗個機會大家去做多啲自我表露嘅話咧，就會增進咗個感情好多。 咁大家做多啲呢啲啦，得閒就了解多啲啊， 係 深入了解嚇。OK， 好。多謝曬，今日唔該曬唐博士，唔該曬 ，thank you， 多謝你， 多謝曬， 冇問題，冇問題，多謝大家 ，thank you。 谈情的价值十二点二十九分，一度戒备信号仍然悬挂，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2%嘅。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发人啦。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不过好啲天气不会维持太耐。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啦吓。苏拉越嚟越近嘅时候，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啊。未来数天天气会转埋，风势颇大嘅。先听咧十二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超强台风苏拉逐渐逼近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已经要求各单位作好全面部署同准备，应对苏拉可能带嚟嘅威胁。当局将会举行记者会，讲述跨部门嘅准备工作。天文台將會在今日下午3:00至5:00改發3號強風信號，呼籲市民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天文台會視乎蘇拉的強度和風力變化等的因素，在明日考慮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代貨櫃碼頭宣布，因為颱風關係，碼頭將會在今日下午5:00開始暫停所有吉櫃和重櫃交收服務。 东涌长东路发生保姆车同巴士相撞意外，39人受伤，当中34人送院，包括保姆车上全部21人，当中3人伤势较严重，分别是保姆车司机同两名学童，其余大部分轻伤。保姆车的学童就读位于愉景湾的英基学校智新书院。有受轻伤的学童说，保姆车和巴士相撞之后再撞到一棵树，当时车上面学童都感到惊慌和大叫，有人致电学校，之后有教师到现场协助，估计救援人员5至10分钟之后就到现场救援，有家长赶到医院探望子女，说看到新闻之后得知意外，其后亦都收到学校通知，学校亦都有教师到玛加烈医院了解。巴士上有大约100人，当中13人送院，巴士司机面部有血迹，要戴上颈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随住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该区风势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3至5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現時預測路徑，蘇拉會在明日至後日相當接近珠江口一帶。本港天氣將會轉壞，有狂風大驟雨，風勢進一步增強。蘇拉亦都會為沿岸低洼地區帶來風暴潮。天文台會視乎蘇拉的強度與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的風力變化，在明日考慮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市民請留意最新天氣預報。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巨浪和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34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50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4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8升1蚊，盈富基金18.98跌2仙，美团130.4跌3.8，阿里巴巴90.4升5仙，恒生中国企业65.52升4仙，港交所304.6跌4.4，比亚迪股份248.2升3.4，中芯国际19.84升6.2，快手64.65跌3毫，中国平安47.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46.02，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4，人民币7.291。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2602点，升269点。港金报18205蚊，系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15美元，卖出1945.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谭建赐、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只要我哋揾到真正嘅巴士色狼，就可以还小怀怀你嘅清白。 呢啲人仲衰过贼，我哋喺边度捉佢啊？ 其他人可能唔得，但系我周游咧，有我自己嘅绝招。 国剧830， 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Hello, my name is Albert. My name is Alice. My name is Marwin.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踏入十周年，主持林德信带大家认识沿线国家的年轻人， 分享他们在香港的故事， 以及认识香港在一带一路上担当的重要角色。 一带一路办公室，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走在一带一路。 一年五集，9月4日至8日晚上10:20，港台电视31。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会员积分就快到期，要按呢条 link 输入信用卡资料才可以换领奖赏。 银行同主要大型商户已经承诺唔会经即时电子信息俾条 link 你，问你攞信用卡同个人资料，咪受骗。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提近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的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今日我系一条金鱼。 今日佢系美人鱼。 布鲁布鲁布鲁布鲁布鲁布鲁布鲁。 今日我哋咪讲鱼啊，蒸肉好啊，正啊，我中意食鱼尾。 其实养，其实有冇人试过食养嗰啲鱼？冇人食过嗰啲一定哦， 唔会噶嘛， 唔会嘅吓。喂，好啦，今日讲呢个养鱼的入门系咪啊？ 嗯，系啦，我哋讲入门嘅养鱼。 我心都系咁嗲啊，嗯， 系啦， 系啦，因为其实呢个咧，大有私人秘密啦，就系 咩啊？ 喜爱养鱼到好难想象嘅， 你啊，喜爱养鱼到好难想象、 啊。你喺个浴缸养鱼啊？ 我其实8岁咧，我个房都有3-4个鱼缸噶。 哇！你咁中意鱼嘅咩？ 系啊， 你 养 啲咩鱼啊？ 系由细到大都养热带鱼嘅。 哇！ 好靓鱼啦，因为咸水鱼就细嗰阵时比较贵啦，喺澳洲。系啦，所以嗱，不过咧嗱，而家即系依个真系，都常你如果你见啦，我最近先至啱啱 set up 咗一个几特别嘅，即系户外嘅热带鱼塘，所以有啲挑战啦。 喺边啊？ 所以依排咧，我都成日去啲金鱼铺去买唔同嘅嘢啦。 我都有喎，点解冇撞到你嘅？ 你又有 啊？有啊， 我约佢一齐啊，仲有好多嘢要买。 你唔明啊？因为我无端端买几条鱼翻嚟咧，叫波子啊，嗰啲鱼你知唔知叫波子啊？咁啊个肚好大噶，系啊，热带鱼嚟嘅，啊个样咧好似马小强啊，咁我买咗两条。 咁咪好靓咯？ 系啊，个肚好大，跟住我就咁得意嘅呢啲鱼，咁跟住佢就话系啊，叫波子啊，咁样啊，你知我讲边只系咪？ 好似系嗰啲puffer fish 嘛，系咪嗰啲圆嘅方形咁样 ？Yes， correct。咁跟住点样即系翻嚟嘅时候？ 嗰啲咧就要食肉嘅喎，都几难养嘅嘢嚟。 我食啲咩肉？ 我冇俾肉佢食啊，但系个问题系咧， 改俾素佢食。 唔系啊，佢生咗成堆啊，佢生完之后咧就遗腹子啦，死晒，跟住剩翻10条细细条嘅。我而家我冇办法，我冇理由倒佢噶，咪夹硬养佢咯。 有冇养到好大啊？ 而家好大条啦， 即系个体积一路 有啊，一路睇住佢大啊。我唔係想噶 ，Doctor Eric。 其實可以話養魚嘅最高嘅道行咧，就係佢哋如果肯繁殖咧，就表示佢哋開心。 中意呢個地方。 哦，真係㗎。 係啊，係啊， 係 啊。 阿 Leslie 本身買咗翻嚟，佢都大咗肚。 佢大咗肚㗎啦。我唔知嘛，我以為個肚係咁 嚇。係啦，希望你細嗰啲得啦。因為咧，其實咧，嗱，我基本養魚到啦。其實我見咧好多人帶細蚊仔去金魚街睇魚嘅，有好明顯好多人 開心㗎， 係冇幫襯嘅。 我諗 講又唔咁講。讲嘅 Eric， 系 系啊，即系咁讲啦，一定有，不过咁好啦，因为其实诶、一件好，我自己都带咗自己嘅女去，我有帮衬咁解啫。不过佢带咗去系如好开心嘅，好似一个香港，诶，同埋咁而家都算一个香港嘅特。又同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系啊，好开心噶！你去嗰度，就算唔买嘢， 系啦，冇晒大排档，我哋有金鱼街嘛， 系啊， 系啊，所以就啊，金鱼街就有咁，我就一见咧，不过有时偷听嗰啲铺头嗰啲人咧卖嘢俾嗰啲好多啲生手咁样啦吓，咁、我次次听完都有少少，哎呀，好唔知点，因为 但系原来你听到啲乜嘢说话？ 翻好简单，基本到唔够嘅 啊哈。 所以咧，我我知道佢哋嗰啲人買啲魚咧，嗰啲 beginner 魚咧，就好多時翻到去就唔好下場噶啦。你聽過幾多個朋友講話養魚幾難啊？點解買魚翻嚟會死啊？咁樣啦，因為冇人做足夠功課嘅。 咁所以你今日就係講，咁你話俾佢聽啦，係啦，有啲咩魚入門要知啊 ？OK 啦，基本上啊，有四類型嘅魚香港人養嘅。第一種就擺埋一邊啦，有錢人先養嘅啫，嗰啲錦鯉啊，啲要有個大魚塘嗰啲啦。二咧就係金魚咯， 係 即係凍水嘅淡水魚啦。第二嘅熱帶有即係有時有草，有時冇草嘅淡水魚同埋鹹水魚啦。鹹水魚就唔係 beginner 嘅，所以你要買鹹水魚嚟行埋一邊，因為你唔係 beginner 嚟噶啦。 係啊，因為鹹水魚好難養噶，你話 係啦，係啦，鹹水魚你應該係 beginner 養嘅。 嗯、 而你要做足夠功課嘅，所以咧就留淨係金魚同埋 淡 水魚啦，其實佢哋養法一樣嘅，其實係水温唔同嘅啫。不過金魚一樣嘢特別喎，金魚其實 surprise 同你佢哋係粗生粗養啲嘅，所以唔同嘅品種嘅魚係有啲容易啲養嘅，水質冇咁敏感嘅魚啦，可以咁講啦。係啦，所以金魚係水質冇咁敏感，不過咧佢又整污染水質好多嘅魚嚟嘅。 咩叫做污染水質？ 因為 一塊 正正 江水污染 養嘅龜啊呢啲大型嘅魚咯，可以話咁啊！佢哋其實製造好多好多廢物嘅，係啦。所以如果你好多時啲人嘅魚缸又細咧，你好似咁樣講啦。如果你去游泳池咧，有啲知有啲細路仔好曳啊，入唔到喺度去咗少少咁樣啦嚇。其實佢影響嘅水質幾乎零，因為嗰度有成幾千噸水咁樣啦。不過咧就一樣啦，好多時候有啲人特別堅係養魚咧，就可能一個尺半嘅缸或者一尺嘅缸，咁你一條魚咁大嚿咧，即係對比例咧，其實佢啲廢物 好污糟 嘅， 即係嗰啲， 所以你好多時候你個 filter 係頂唔順嘅。 其實咧幾耐要換一次缸水㗎？即係成 嗱，呢個係個問題係咁啦。是其实呢我经验话到我知如果你养得好好呢、其实你永远都唔使换水。 是啊。 可以换水一个失败。 所以佢咪死囉。 是咩 因为你有好多啲好嘅菌嘅话你喺个里面嘅话你嗰个环境系好嘅话你唔应该换晒佢㗎。 哎呀咪要为食啲 嘢。啱啱啱啱 啱越有做功课我鍾意。 唔係喎唔係换晒佢换部分都要换嘅系咪 唔係一定嘅其实你做得好好。我有俾一个 tips如果乜嘢都真咩假，依个 tips 系最大帮助。头先我讲一样嘢咧，就个鱼你个鱼缸同埋个游泳池个分别系咩？一个多用量嘅水，一个少用量嘅水。所以少用量嘅水咧，好容易变黑，入边啲化学有少少嘢都可以变佢啦。有条鱼死咗，成件事都坏晒咁样啦。或者同埋佢水温都好难平均啦。你知香港可以好热嘅，又可以好冻嘅，系同埋有少少嘢都可以变佢啲酸碱度啊，啲其他啲水质嘅嘢咧就好高升高升低噶啦。所以咧第一样嘢，你个地方可以养嘅几大就养几大，个缸越大咧。就越容易養嘅，其實，係啦，最大挑戰係嗰啲咧，有時你見嗰啲金魚鋪咧，或者有啲人喺屋企養嗰啲好細嘅缸 ，literally 係即係迷你嗰啲叫英文叫 nano tank 啦嚇，細細個嗰啲係最難養，因為水質好容易變。 同意， 係啦，所以第一樣嘢咧就咁樣啦。第二樣嘢就係、如果你好多時候我死啦，我張台真係咁大嘅啫，唔養得大，即係好大個缸，咁咧就應該考慮咧，就有個 tricky 方法嘅。理論上你可以喺個台底整第二個缸，咁你就雙倍咗、個缸可以係一個 filter 啦。不過你就第二個缸病埋佢一邊咧，就變咗你個用水用量就一倍咯。 呢、這个唔实际，我觉得 唔明啊，我唔明啊， 唔实际。你 即系 台面一个 缸， 系啊， 台 底 一 个缸， 唔係㗎，我永遠差唔多咧，我次次設計一個缸啦，就都基本上係嚟過我個 filter 啦，因為另外缸基本上我唔擺魚嘅。 哦， 係啦，啊咁樣就變咗咧，那個缸咧係擺可能嗰啲細菌嗰啲。 你揾嚟養水。 系啦， 系嘛，养住啲水， 系啦，啲水就系一定共用嘅。不过嗰边就养菌啦，养草啦，啊，同埋有多个 trick 咧，就嗱，好多人咧养买金鱼咧，买鱼咧就买啲装饰品啊， 系啊， 买两棵草啊， 系啊， 靓啲噶。 其实咧系啦，其实个 trick 系养多啲草， 等佢自己喺里面嗰度嗰个生态系嘛，即系有啲氧气， 制造个生态啦，系啦系啦，咁样就另外个缸就变咗就冇鱼冇废物，就变咗一缸干净嘅水咯，可以话。另外一缸咧就俾佢哋污染下啦，咁啲水就咁样循环咧就，同埋咧我 find 咧就你可以其实摆啲地面嘅植物啦，有好多啲喺养水，你知啦，好多人譬如四季啲嗰啲咩嗰啲竹咧，嗰啲富贵竹， 富贵竹， 富贵竹啊， 我知你讲鱼菜共生啊嘛，呢啲系 系啦， 系啊， 咁啊嗰啲咧就你可以喺个水面嗰度啦，好得意喎，你每日就抌啲鱼粮入去啲水噶嘛， 系啊， 咁样就有啲水，咁啲鱼就食完，咁正制就会污糟嘢啦， 系啊， 咁就不过咁啲嘢永远都喺入边噶啦， 系啊， 日日一桶一桶鱼粮摆入去， 冇错， 不过咧就所以咧嗰啲富贵竹啊或者其他草植物咧离开个水，咁嗰啲咧就会。你可以佢種起用咗魚嘅便做粉啦，咁樣就係啦，做 fertilizer 啦，咁你可以剪走啲草啦，咁你又有得攞出嗰啲營養，你喺邊入咯？ 多謝 Eric 啊，你知唔知道其實唔可以揾嚟浸呢啲嘅，有啲咧可以揾嚟咧就係咁樣浸一啲就係水耕菜啊。 系啊， 系啊， 上下两组 啊，上下两系啊，两组嘢噶，跟住咧你就可以 嘅夹餐， 系啊，上面咧有得可以咧、啊，就系你可以收割，你可以食啲菜。 系啊，但系 Eric 如果咁样摆两个富贵竹，会唔会肉酸啊？ 唔系噶，而家有啲缸系好靓噶，咁样你咪系上面有啲富贵竹，跟住下边你又有个缸，有啲鱼喺度游 下游。系啊， 要参观， 好正啊！佢哋自己搞掂噶啦，真 系 喺度循环。 嗰啲啊，大叶嗰啲啊， 对啊，好靓啊！呢啲啊，呢个 OK。 系一个好靓， 系啊呢、這个 OK。 水啊，咁啊水草啊，香港有多个 tips 就系水，香港啲水原来系好软嘅，即系水点样软咧？就系因为入边冇咩矿物质嘅，好似雨水咁样嘅，或者你嗰啲蒸馏水咁样嘅，香港啲水喉水，所以咧就啲水咧就其实要加啲矿物质入去嘅，所以买个鱼缸嗰阵时咧，永远都冇人。即系 冇 人讲嘅，唔会解释俾啲嘢。 咁啲矿物质系咪翻嗰啲卖鱼粮嘅地方去买？ 系啦，你买矿物质，嗰啲矿物质有两个用途嘅。整啲佢软硬嗰度咧，就其实咧，如果佢水硬咧，佢个变嗰个变质会慢啲嘅，你有个 buffer 咁样嘅。所以佢无端端有只鱼死咗咧，嗰啲污糟嘢咧就入咗个 buffer 先。如果个 buffer 你有当一个垃圾桶咁样啦，咁个垃圾桶满佢先至会死嘅，所以你有多啲时间去反映件事嘅。所以香港软水整到养鱼比较难嘅。所以或者不过就系咯，对住养鱼系我认为一个即系人生乐趣，你永远见到个坡同埋加埋咧，应该你养植物。其实我好多时建议客人咧，就养植物就唔好谂养鱼。 即系点啊？即系净系种植物。 心态咧，你整靓嘅植物，你见到鱼缸铺啲鱼缸靓到爆嗰啲咁样咧，其实永远都系养植物噶咋、 嗯。 其实咧有鱼嘅，有几条鱼俾你望下嘅。 Okay. 不过咧就如果你多植物，唔好谂话储好多只鱼，我要有 明白。植物为主，鱼为辅，可唔可以咁话？ 系啦，系啦，咁样叫光健康啲噶啦。 好，多谢晒，多谢 Eric， 多谢大伯伯啊，小心个风啦吓。OK， 好，时间去到晏昼，差唔多十分钟后一点钟。听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听到我节目。如果风唔嚟嘅话，吓咁啊，保重，听日再见。 做足防风措施。 Yes，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地球人俾个谜语你估啊！ 咁犀利，你讲，我实估到。 听住，女王戴帽，估两个字。 吓、啊，女王戴帽，估两个字。女王戴咩帽先？关唔关职业安全事噶？ 梗系关啦、啊，而且呢两个字好重要，好值钱噶、啊，工友们都要关注。 估唔到啊！好，等我撞下先。 肥强，唔好乱撞啊！因为职业安全，千祈唔好乱撞，好危险噶。 哇 ，Linda 姐系你啊？你好嘛？哇，你好似胸有成竹，唔通你估到？ 听住啦，女王大帽即系安全两个字，啱唔啱啊 ？Sarah、 Linda， 你仲估啱咗啦，真系鬼聪明嘅，原来你先至系女王啊！ 唔敢当，只不过系有关职业安全，大家一定要关注，就好似安全帽咁，大家咪以为一顶帽啫，其实咧系大有学问 嘅。我知啊，因为头部受伤嘅意外咧，系本港常见嘅职业意外，响建筑业咧就经常发生。每年啊，有好多工人响工作期间正伤个头噶，甚至一而死亡。 喺工作地点最大机会引致头部受伤嘅危险，主要咧就包括头部可能被堕下或者飞散嘅物件冲击，又或者头部可能会撞到突出嘅物件，又或者被摆动嘅物件撞击，以及喺意外堕下期间，又或者系着地嘅时候，头部可能撞向物件。以上咁多种嘅情况啊，都会有机会整伤个头 嘅。为咗有效地减低头部受伤嘅危险咧，应该要提供合适种类同埋配有帽带嘅安全帽俾工人使用。所选用嘅安全帽应该符合某啲特定嘅功能要求，其中包括吸收冲击性能啦、防刺穿性能啦，并且可以调校松紧，俾使用者佩戴嘅时候可以感到舒适。当然啦，安全帽必须正确佩戴，先至能够有效发挥佢嘅保护作用。 Linda 果然系精读安全帽嘅资料、哦，好，又等我出一啲题目考下大家先。帽带是属于安全帽系固系统的一部分，由放在下巴下面的带组成，通常就是以 Y 型带连接在帽壳又或者是头围带上。请问有什么作用呢？ 我知道，安全帽的帽带是用来将安全帽固定在使用者的头上，并防止安全帽受到冲击或者人体堕下期间脱落。 答啱晒啦！咁我都想问下大家，到底点解安全帽会有唔同嘅颜色呢？ 咁啊，一定唔会系因为衬色或者贪靓啦。 虽然我都贪靓，不过唔同颜色嘅安全帽都有原因噶噃。嗱，首先讲个白色先啦。由于颜色较浅嘅安全帽比较容易散热，同时亦都显眼，因此喺光线不足嘅工作环境之下，系比较适宜使用白色嘅安全帽嘅。 如果工人响某啲工作地点，例如响隧道做嘢啦，就应该佩戴一啲极为显眼嘅安全帽，而安全帽的颜色应该是可以在背景映衬下清晰可见，或者安全帽的部分外部最少应该可以反光，或者贴上反光的物料。但是在贴上反光带之前，要先征询制造商的意见，确保反光带不会减低帽壳材料的保护作用。 清楚晒，不如我们都试下识不识戴安全帽，还有戴得啱不啱咯。 好啊。 Sarah， 唔该你飞你身边白色嗰顶安全帽俾我。 唔好啊 ，Sarah， 我梗系唔会飞顶安全帽俾肥强啦，因为我都熟读使用安全帽嘅安全守则噶，就系、是、工友们绝对唔应该以抛掷嘅方式传递安全帽，以免咧唔小心咁样将安全帽砸落地上，对于安全帽会造成冲击，因而减弱咗佢嘅防冲击嘅强度噶。 仲有啊，除咗原本嘅设计用途之外，大家不要将安全帽做其他用途，例如当凳坐，又或者用来做脚踏，用来装东西等等。最后是用完之后，佩戴者应该将顶安全帽放回雇主或者承建商所提供的安全的地方。肥强，我们去吃东西，你顶安全帽呢？ 咩啊？头先 Sarah 都冇飞顶帽俾我， 我当然唔会飞俾你啦。不过你睇下你坐住啲咩嘢？ 吓、啊、咁大件事？ 唉，傻佬，你坐住张凳啊！ 笨猪， 安全帽系工友好拍档，正确使用能将危难挡。我系 Linda 黄兴平。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映照，几多心思难猜透，当天他仿佛可以顺服全宇宙，年年情怀讲出口，一身威风便乌有，如像叫最亲的爱大内疚，于是害怕趁他使他会害了羞，如今就似再尴尬没时候，怀内盛满爱未能开口，不等于没有，沉默地靠近感应温柔，恨一杯美酒，情怀若够厚就会紧扣，到破喜与忧，我信我量绝不轻浮，纵没言语有亲密在流，当天的威严过后，一天一天来消瘦，当天一巴掌的手开始很抖，过往我离家出走，今天归家未敢走，如何会太多细事无不扭，怀内盛满爱未能开口，不等于没有，沉默的血有亲密在流。